心等着迎接伤悲。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。我是爱音乐 DJ 云奇。2017全球交通指数榜单发布，澳洲五城市上榜，其中交通系统可持续性最好且效率最高的城市是布里斯班，其次是悉尼。近日，美国发生22年来最大规模人传人甲肝疫情，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已向领区内中国公民发布领事提醒。一批新规将在本月起实行，卖保险需双录，可微信买火车票，雇佣非拍卖师主持拍卖将被处以1万元以内罚款，保险销售行为需录音录像。近日，全球首款大型民用货运无人机 AT200 在陕西首次公开演示飞行，整个飞行过程持续约28分钟。国家网信办公布，互联网从业人员将建信用档案，不得从事有偿新闻活动，制度将从2017年12月1日起施行。近日，在北京通州区鹿城镇，考古人员发现40余口汉代水井出土，2000多年前的地下室有望证明东汉时期北方居民的居住特征。明年1月起，北京颐和园计划在南如意门、西门等试点取消纸质票入园。此外，在明年五一节前，团队旅行社的购票全部通过网络完成。中国有嘻哈原班主创再造热血街舞团，艺人鹿晗、陈伟霆加盟，国际多个顶级舞团和编舞团队也会参与到节目当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爱音乐 DJ 音奇，这一小时的音乐时间将由我陪你度过。歌手们唱歌时，往往会把真情实感灌入歌声中。每当情到深处，自然呈现出最放松的状态，摆出自己独有的姿势。说到这里，不得不想到歌神张学友，他有一个经典的姿势就是兰花指。据说学友哥在生活中一直就有小指微翘的动作，但因歌手的身份不便在舞台表现出来，在97年后他才真正的放开自我，把生活中的习惯带到了舞台上。接下来这首歌，张学友你好毒。 你说我耍赖才让你离不开，你说我自私只顾着自己爱，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，我左右摇摆差点就到头栽，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功力在，你触碰不到我致命的要害，冒上你只好只认倒霉活该，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每次都被欺负，小心我一定报复。幸好我仍然有一点功力，人倒霉活该，拽拽的样子你真的心太坏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你越说越离谱，我越听越糊涂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打死不肯认输，还假装不在乎。你好毒你好毒你好毒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要啃掉你的骨。都被欺负，小心。

问题。我浮在天空里，自由的很无力。远离地面，快接近三万英尺的距离。思念、想念的身体的引力，还拉着泪不停的往下滴。逃开了你，我躲在三万英尺的云际，每一次穿过乱流的突袭，紧紧地靠在椅背上的我。还拥你在怀里， 刚刚播放的这首歌是来自迪克牛仔《三万英尺》，这首歌曾风靡大街小巷，是迪克牛仔国语歌曲上的又一里程碑。整首歌从创作角度来说是很新颖的，讲述一个失爱者坐上飞机远离爱人的时候压抑和痛苦，随着飞机的爬升时的超重撞击，内心最脆弱的感觉。但爱情是嬉笑，也是温暖。漫画家朱德庸在停更色女郎漫画的最后，借着几位女主角的口说，我们几个要去过自己的生活了，不用你再来为我们安排人生了。所以结婚狂、万人迷、男人婆、哈妹都永远停留在了那个年代，我们也无法想象十几年后你的人生比起2003年又有着怎样的变迁与成长呢？ 是真的爱情，要

你知道生活与人际关系中的吸引力法则吗？如果一个人对待生活和任何事都有一个积极的心态，就会吸引很多好的东西，包括正能量。反之，如果一个人对生活的预设就是苦，对事情的预设都是坏，他就会沉浸在无尽的愁苦中，吸引不好的东西，负能量爆棚。所以改变心态，你会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世界。青年969，我是爱音乐 DJ 英奇，恭喜你开启了新的一天。 九精英有话说。 成功人士这个本身概念都很模糊，更多的是在内心的感受，那么不是在于财富上有多成功，而在于你对生活的一种态度和理解。我觉得更多的还是一种梦想，一种愿望，一种去改变一些社会现象的动力。 一定要有初心去干任何一件事情，干事也好，干产品也好，或者是最后做品牌也好，一定是按照一个初心的标准